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51集，世界交流大会资料。与刘清波他们又聊了几句，冬至结束视频，揉揉眉心，低头翻看刚才离开时宋志存递给他的资料。世界交流大会的全称其实是世界未知领域文化交流大会，起源于二战后，但不是每年都会有固定举办，中间因故停办过好多次，时至今日两年一次，常务理事国轮流做东。所谓的未知领域文化其实就是修行界的泛称，从东方的道法巫蛊阴阳术，到东南亚的降头术，再到西方的通灵招魂猎魔巫术等，包罗万象，无所不有。许多修行者自然也愿意借此机会增进了解，扩大自身影响。时至今日，交流大会其实已经是各国修行者的竞技场所，不少默默无闻的修行者从这里走出去扬名世界，自然也有人在此陨落，丢了性命。大会一般以国家或地区来组队参与，不允许以个人名义参加。中国参加了五次，龙申也带过队去，但实际并没有参与竞技。冬至看到这里不由一笑，他知道为什么龙申不参加，因为龙申实在太强了，这个男人一旦加入就不会有别人赢的机会。作为特管局高层，龙申其实并不需要出这种风头，但卡洛斯显然是对龙申的能力有所了解的，所以才会对这次自己没能亲眼看见龙申的徒弟展示能力表示遗憾。以龙申的能力，哪怕不刻意表现，也注定不会隐没于人群之中。冬至能想象，在自己没能参与到龙申过往的岁月里，这个男人曾经绽放过何等令人目眩神迷的光芒，他的强大与坚韧又是何等令人心折。在长白山上，龙申有旧伤在身，尚能与古龙打得不相上下，这次甚至还以一己之力封上深渊通道，难怪他敢一个人带着徒弟就闯入宋恩的老巢。哪怕冬至已经算是对方的至亲之人，他仍旧无法探究这个男人的力量极限到底在哪里。 师父的从前我已经错过了许多，但他的以后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不会再错过。 指尖摩挲过那个熟悉的名字，冬至又接着往下看去。何玉参加过一次，看潮生没有，这自然不是因为看潮生的能力不足，而是特管局担心看潮生的自制力不够，会在某些情况下情不自禁地暴露真身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何玉参加的那一次是在西伯利亚的冰原上举行，参与者需要与冰原上的异兽进行对抗，最终拿到组织方指定的物品。那一次何玉他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，跟他一起参与的还有张恒和余不悔，这些熟悉的人名出现在资料上，无不意味着那一次的星光熠熠。不过在那之后，也就是上一次的交流，竞技在非洲举行，那里是黑巫术盛行的地方，众人在一个到处都布满黑巫术陷阱的环境内生存对抗，最终获得胜者的是美国。冬至看了一下上一次参与的人员，其中还有两个东北分局的老熟人，郑穗和王静官。老郑和王姐当然不是刚刚才加入特管局的新人，但冬至加入特管局这么久，也明白他们并不能算是局里的精英。他们参加了上一次的交流，只能说明当时局里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人才，才让他们临时凑数。 据说这一次参加的队伍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，特管局让我们去参加，肯定也希望我们能取胜。 资料重新合上，他轻轻地舒了口气。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担当带队的职责，这份信任来得太突然，突然的 他只觉得身上沉甸甸的分量冲淡了原本应该高兴的荣誉感。刘清波、张松、柳四，这些人无不是特管局的未来精英，他们在培训与实战中表现同样优异，如无意外，未来特管局也是属于他们的。一年之前，他想也不敢想，这里面也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位置。起初是被美色所吸引，然后又被新世界的绚丽多姿留住，再也移不开目光。他本来也很有自知之明，觉得自己在特管局内担任一个普通的后勤人员，经常能看见男神也就满足了。但后来每每事到临头，无非想着尽力而为，不愿意让别人看清，也对得起自己，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位置。再回头看时，不由失笑。他这一路行来，一心只看着前方，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，结果蓦然回首，发现自己不经意间已经撒下了一大片种子，那些种子破土而出，又开出遮目繁花，这是意外之喜，也是天道酬勤。冬至心头不乏忐忑，担心张松的性子会不服自己，难以融入团队，也担心他们这次不能赢得竞技，既丢了特管局的脸，也丢了国家的脸。但事情既然已经定下来，他也没想过推脱或逃避，反倒开始思考起要怎么办好这件任务。回来之后他就没怎么休息，不知不觉就趴在桌上睡了过去。窗外吹入一丝冷风，冬至打了个喷嚏，揉揉眼睛，发现已经过去一个小时。对面宿舍静悄悄的，龙申显然还没回来。他穿上外套，先去外头吃了个晚饭，顺便把龙龙接回来。大半年不见，龙龙长大了一圈，养得油光水滑，白猫的优势彻底显露出来。冬至看见他圆圆而无辜的脸时，差点跟宠物老板娘说他们认错猫了。 龙先生把他带过来的时候，特别指定了猫粮的牌子，这段时间我们都是用这种猫粮喂他的，每周一个罐头，上周才刚做了体检，一切健康。 店员笑着递来体检结果，冬至一看也不得不感叹他们的精心照顾。当然这种精心的价格也不菲，冬至发现他们给龙龙喂的猫粮正是自己临走前买的那一种。龙身的细心总体现在不经意间，不会让人轻易察觉出来。老板娘确认了他的身份之后，把龙龙的好养乖巧与店里各个品种猫咪的和睦相处都夸奖了一遍。他甚至还记得龙身的样子，误以为冬至是龙身的弟弟，说你们兄弟俩都特别好看，让人过目不忘。冬至也无意多加解释，将错就错，顺着对方的话说笑了几句。临走前，老板娘不仅大方地打了八折，还赠送了一袋猫粮，让他们下次没事也来多坐坐。离开宠物店，冬至举高笼子对里面的龙龙道， 你的猫粮是我牺牲色相换来的。 喵，龙龙喵了一下，伸出肥爪子搭在他的手上，似乎还没有忘记这个便宜主人。冬至点点他的脑袋， 带你回去看你的另一个主人。 夜幕降临，一人一猫回到特管局，龙身已经回来了，宿舍的门虚掩着，灯光从里面流泻出来。 师父 回来了。 龙身刚从浴室出来，隔着几米远都能感受到他身上水气氤氲。 我把龙龙接回来了。 冬至打开笼子把猫放出来，龙龙半点不怕生，绕着两个人的腿脖子走了几圈，尾巴在他们的腿上卷了又卷。 长手剑先放在我这里，这段时间他陪你经历了不少硬仗，剑身难免沾染污气，我拿去净化一下再还给你。 冬至自然没有异议，就算龙身不解释，只要开口问他要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剑给过去，这是无需思考的信任。 师父，上次你孤身封锁深渊通道是不是也受了伤？我又不是马上就要出发，长手剑的事先放放也可以的。 没事，睡一觉就好了。 说罢他见冬至担忧依旧，伸出手指在他眉心点了一下。 要不让你探查一下。 冬至脸红了一下， 后退避开。 师父，你不要借此逃避话题。 我没有，气灵的修复能力本来就比常人强，我曾经得到过一些机缘，所以精力也会更好一些。 但你毕竟不是神仙。 是， 特管局内外许多人都将他当成无所不能的强大存在，但他既然不是神仙，肯定也会受伤，也会疲惫。不必神交，他也能清楚地感受到冬至脸上流露出来的担心。只有这个人真正将他当作一个人，会牵挂，会担心。正如龙身现在也开始慢慢体察到那些以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感情，绵绵软软，揉成一团，欲烫入心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